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Here we go。 FM982 AM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好嗓，魅力开唱。北京时间18:01:33，这里是每天下午的18点钟都会和您准时相约的北京青年广播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张彤。 我们俩今天，大家如果在看视频直播的话，会发现我们俩穿得很不搭。 今天我觉得很艳啊，很鲜艳啊，我们。 今天很符合，我们各自穿得很符合自己的年龄定位。 是吗？ 嗯，先介绍一下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没错，大家可以在火星直播上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了。 是， 欢迎各位多多的与我们进行互动。 嗯，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今天哈，我们的这个小鲜肉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火星直播平台上预告过的唱谁像谁的小鲜肉，他是自带流量的，一开始就已经霸占 了 我们982魔力工厂。哎呦，D 总 刷屏了， 金哥、硕弟，这都是一个人吗？来，让我们欢迎一下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音乐爱好者东弟，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 嗯，可以离麦稍微近一点，跟大家打个招呼。 嗯， 大家好，我是许东弟，来自美丽的河北承德，现在在读大一，在天意上学。 哎呀，才大一呀！ 静宇，我压力又大了。我上次来的时候，记得我还是个小鲜肉，但这次好像我已经不是了。 是你是老腊肉，然后我是被风干的。 我们都是这么说自己好吗？ 其实啊，只是开一个玩笑。但大家每天在听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我最喜欢的一个台宣就是，以此刻心理年龄为准，以此刻的心理活动为准。所以说，大家呢，来到我们青年广播都是年轻人，都是渴望有一个自己展示自己的一个平台， 心态最重要。 是的，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搭建了一个电台 KTV， 给所有热爱唱歌的朋友一个机会可以展示自己。东弟今天一来哈，号称唱谁像谁呢，要不要先露两嗓？ 谦虚点， 准备先像谁呀、 先像那个林志炫吧。 先像林志炫哈， 一上来就给自己来了一个高难度的挑战。 是，那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吧，然后让东弟自己展示一下实力究竟如何呢？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 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走进我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哈，在我们火星直播平台活力982的直播间里面，有人在问让我跟张彤非常不爽的问题。他先齐天大圣，圣就是老朋友，昨天就在，他先问说美女几岁了，帅哥几岁了，我们两个不想回答，想把这个问题甩锅给我们今天的嘉宾 东弟。 几岁了？ 几岁了？ 20岁。 20。 好，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不聊了，生气了。 其实东弟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还是想要跟大家展示一下自己在歌唱方面的一些造诣，还有对音乐的一些爱好，以及自己的音乐生活。 对， 那刚刚说的要先像林志炫，哎呀，但是你知道林志炫这个年纪，你如果单从外形上来，真的 那 没 什 么 优势哈。对，那要是歌声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期待一下，毕竟说我们的小伙子的这个 口号非常喊得非常响，是唱谁像谁。那么第一个林志炫这么一个高难度的歌手究竟像不像呢？我们来期待一下吧。 那今天带来的是林志炫的哪首歌曲呢？ 哪首歌？ 他在我是歌手唱的烟花易冷。 哇、哦 哎、喜欢到不行啊。所以火星直播平台活力酒吧房间里的朋友们，烟花易冷我们今天的音乐爱好者东帝为大家带来，喜欢的话就多多的刷起礼物来吧。哇，这是我是歌手版本的吗？听着一开始的时候有这个鼓声。 嗯。繁华声遁入空门，折煞了世人。梦偏难辗转一生，今宵又期盼。为你默认生死孤等，孤等一圈又一圈的年轮，浮屠它断了几层，断了谁的魂？冬至半一盏残灯，惊他的山门。容我再等，历史转身，等就像春等你弹一曲古筝，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斑驳的城门盘踞着老树根，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 东帝刚才唱的非常非常的沉醉哈，那个表情非常的享受哈。 但其实东帝今天一来的时候跟我们说哈，说今天其实嗓子有一点点小发炎， 是， 而且找的这首是纯伴奏，所以其实跟起来还是有一点点困难的。 没错， 哎，这是有完全熟悉状况的朋友哈，谜一样的我，他说平时比现在唱的好，今天有点小感冒，一会儿就进入状态了，各种在帮你拉粉，这是好朋友吗？ 你的粉丝有点多呀，我发现我们在火星上也是看到了很多朋友送来了小礼物哈。 是因为通过各平台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通过 FM98 和 AM927 同步的在北京地区收听今天东帝带来的演唱，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活力982的直播间里，我们是长期在热门的，大家点击一下左方的热门，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房间了。 没错， 还有心舞飞扬这个朋友也来到了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许东帝，哎，都是你的好朋友，今天都来给你加加油了。那现在有紧张吗？ 压力大不大？ 还是有点紧张。 我觉得刚刚开始确实状态稍微有一点点紧，但是这个歌声啊，的确是还是很动听的哈，听着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我觉得不是那么音色不是那么像，但是感情啊，还有这个感觉上还是挺像你。 只有20岁嘛，哎，我们先聊一聊，放松一下，说不定待会儿会给大家更大的惊喜呢。 我觉得 一起进入今天的魔音秀，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音乐爱好者东帝的音乐生活。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再次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东帝，欢迎你。 Hello, 东帝 哎，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啊，二懒他说了，哇哇哇，这个小伙子确实有点帅，好帅啊，你们在说张彤吗？啊， 我觉得一定不是的。 这是嘴里被 cue 到了。 对， 现在在我们的活力982的直播平台上有很多人已经进入到房间来了，今天这个小伙子呢号称唱谁像谁，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地开放点歌环节给大家，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的进行点歌了。我觉得东帝只要会唱的话都会唱给大家听的啊，今天的福利满满， 跟我们互动起来哈。 对， 年纪轻轻但是现在已经是一个专业院校来做音乐的同学了。 对， 还是先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对音乐感兴趣呢？什么时候觉得说这个就是我将来的事业，我要做这个了？ 小的时候，大概小学的时候。 小学几年级？ 小学4-5年级。 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呢？ 就是学校里有节目嘛，然后 就试着去唱唱，就发现挺喜欢， 嗯， 然后感觉还不错，然后也那时候也经常在家里给爸爸妈妈唱。 啊， 那个时候在家里给爸爸妈妈唱什么歌？ 就那些儿童歌曲呗， 儿歌。 哎，我们可喜欢听了，你知道，一般唱这个时候，大家礼物都刷得花花的。 对，所以说我们 比如呢， 可以来一首啊，对不对？ 心舞飞扬在982魔力工厂的平台上送了你一只小熊，礼物都送上来了，哪只小儿歌呢？ 一定要献给大家一首。 小儿歌，我也。 门前大桥下有过一群鸭。 静宇，我觉得咱们俩唱的儿歌他未必唱，你知道吗？ 不是一个童年。 对，不是一个阶段了已经。 还是有点 还是听过的、啊、 还是唱还是听过的，你看看。有点伤害我们呀。那就是唱歌的时候可能会得到一些自信，得到一些鼓励、嗯、所以说由此走上了唱歌的这条路子，是不是？ 差不多吧。 嗯， 还是高三的时候去外出学习。学的音乐专业就是艺术生， 哦，专门去学了音乐专业，然后经历了艺考是吗？ 对对对，艺考生。 哦， 嗯，那当时还记得自己考试的时候是哪一首歌曲吗？ 考试的时候学的是美声。 美声、哦、 这样的美声，你这么百变吗？ 你长这样唱美声、你觉得合适吗？ 人不可貌相。 后来学的来转专业了吗？转到通俗专业、嗯、 虽然我们长了一个小鲜肉的脸，但是我们有一颗美声的心啊。 哎，是美音城这个朋友呢在我们火星直播平台活力982上面说、 嗯、 单身情歌来一小段吧，可以吗？ 会不会唱？ 嗯，会唱。 会唱，那就清唱一小段吧，好不好？ 啊，真的是好厉害哦、啊、 现场就来，没有伴奏， 没有伴奏是吗？ 没有伴奏。 找一个最爱的、相爱的、深爱的、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一个多情的、痴情的、绝情的、无情的人来给我伤痕。 这真是说来就来啊。 是的，而满足大家点歌的小心愿啊、嗯、所以大家也要持续的关注起来在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上。有人哎 ,R 这个朋友你有点不厚道，一进来就问说东尼有女朋友吗？我们今天不开放这个环节，我们是一档音乐挑战的节目。 对对对。 如果大家想要做这个交友类节目，可以在往后推个一个半小时啊，在7:30的时候关注一下博虎点秋香。 对，这里先不给博虎打广告了啊。我们看到很多很多朋友这是个懒。然后送了好多好多玫瑰和小熊、嗯、他太喜欢你了。我觉得今天东帝一上来，我觉得比我那天的礼物好像还多。 哎哎，那是怎么讲，人家毕竟是专业学这个的。 对对对，没错。那你这个咱们说了考这个大学的时候唱了一首那个特别喜欢的一首歌，那你现在有没有特别特别喜欢的那种歌呢？就是平时没事就会哼唱的。 平时的话， 嗯， 因为这个人嘛，就是， 嗯， 他有阶段性的。比如说，我这个阶段我喜欢这首歌， 嗯， 到下一个阶段可能就会喜欢下一首歌。 那这个阶段呢，我们就问这个阶段好了。 这个阶段我就比较喜欢那个《泛滥》，就是 《烂 春娇与志明》的那个宣传片的一个曲子。 哦，《 春娇与志明》，你是说最新的这一季叫《春娇 旧 志 明》？ 他那个宣传曲应该就是五月天有一首歌叫《春娇与志明》，然后有重新翻唱了一版。 哦、对对对。对， 还有吗？ 但是我喜欢的那个是《春娇与志明》 哦、 第二部 、 哦、《春娇与志明》第二部，这、嗯、我简直这三部曲我是忠实拥趸，所以但是你说到这个我真的没有听过， 嗯， 我好像也没听 过。这歌也不是我找的，也是一个朋友然后推荐给我的、 哦、 我发现哎，真的挺好听的， 听了之后就迷上了。 对对对， 哎，这么不知名的一首歌曲，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背景吧。谁唱的？ 我们看过，但是好像对这首歌没什么印象啊。 背景。嗯，我记得这首歌可能是翻唱过来的， 翻唱 啊、嗯 嗯，原版的歌是叫什么呢？ 原版，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好像这首歌应该是翻唱过来的。 我印象当中就是第二部《春娇与志明》的插曲，应该是曲婉婷演唱的，叫做《Drash》的。 对对对对对、 嗯， 这首歌我们俩应该都听过 啊，太好听了，简直长期在我的那个就是列表里面单曲循环。 对， 那我们接下来就还是先请东帝给我们表演一下吧。这一首泛滥、 哦、 自己非常喜欢、嗯、我来听听看是不是这一首翻唱过的歌曲。 好， 是是是，没错，听到前奏就知道肯定是。 对，如此确定啊。 还记得我们见面点滴一根烟，可是云烟走过远，剩下了纯粹的寒暄， 和你做过什么，才要不停地说服自己我快乐。那个坦白的晚上，吻过的脸，带着一个微笑来到我身边，一拥入怀，我才发现原来我们的安静，孤独的声音，盖过两人的战争跟和平，泛滥的爱情吞没了我的所有，除了你。 在我们的酒吧魔力工厂的直播平台上，有人说耳朵要怀孕了，要哭了。这首歌曲真的，这个旋律想起来我就有点受不了。 有太多太多朋友表示对你的欢迎啊，说啊，唱过的这首歌感觉跟原唱的感情好像特别特别的类似，特别特别的接近了啊。 我没有听过原唱，但是我听过就曲婉婷的那个版本。 对， 我还记得第一句就是大概When minutes become hours, when days become years, 哎，你就会想到这个电影当中的种种的一些画面。 对，我相信很多很多朋友可能也对这部电影非常的喜欢。那么我也想问问，就是二位吧，两位忠实的小粉丝， 哎， 你们有没有什么就是这部电影里面最触动你们的镜头和画面？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志明，每一个男人都是志明，每一个女人都是春娇，所以其实三部曲当中总有你的故事。 对， 就是我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说的一句话，就是笑点取决于知识结构，哭点取决于人生经历。为什么这部电影这么的戳中别人，也是因为你其实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没错没错。 现在有 R 这个朋友呢，在我们的九八二魔力工厂的平台上发来了一个可爱的小妹妹的照片，她说你的小迷妹东弟，这是你的某位外甥女儿吗？ 这都让你猜到了。 真的是吗？ 真的是我外甥女， 真的是 外甥女。哎，好可爱啊。 还发了一张自拍图啊，你的迷妹很疯狂啊。 接着聊起来哈，刚刚张彤的那个话题呢，我已经抛砖出去了，接下来就是东弟的回答了。 东弟你好好说说。 说说什么？ 就是春娇与志明，你看你这首歌那么的喜欢，然后也唱的那么的深情，那么这部电影一定也看过，有没有说某一个镜头或画面你记忆犹新，觉得非常触动你的，有没有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部电影啊，就像刚才那个姐姐说的，就是每一个男人都是志明，每个女人都是 春 娇，春 娇 这样，就是他的所有就是情景还有故事情节，都特别的贴近生活，就感觉有的时候你看着看着就会跟觉得自跟自己爱特别像。 哎，我八卦一下，哪个具体的环节像了？能不能说一下？ 这段掐了， 这段别播。 这段不能掐，你可以先酝酿一下哪段能说，哪段不能说。因为在我们的火星直播“活力982”的平台上，我们各位的好朋友都已经自己聊起来了，各种在问说：“哎，吃饭了吗？吃了吗？”这六点多钟确实也是吃饭的点，可是我们还在直播，我们还并没有吃饭。 大家是觉得冬季唱太好听了，完全当做这个原唱来当伴奏了 ，BGM。 是，然后下面再问说：“哎，这是活动吗？还是要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不是活动，这是每天下午的18点钟，我们都会在火星平台上准时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一档节目，叫做 挑战新 歌声。我们也是一档电台 KTV， 欢迎各位喜爱音乐的朋友，如果您在北京地区，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找到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给我们留言，就有可能会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做一个现场的 live。如果呢没有办法来到北京地区呢，也可以在唱吧上把自己录制好的唱吧的视频发给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看到你自己的身影。 总之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音乐发烧友多多加入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行列中。 林林来到我们的直播平台里面哈，连接了好多的宠爱你给东弟，东弟谢谢一下大家吧。 谢谢大家。 今天我有点小失落，因为今天礼物有点太多。 完全都没有给主动给你。 对，今天大家都没有 Q 到我。 你是一个主持人啊，也要把更多的表现的环节给我们的嘉宾。 好，我们今天就 我负责来鼓励你，你负责来衬托东弟。 负责衬托他的嫩和唱歌的好听，是不是？那好，能不能想到那个就是你能弹的那个情节，想到了没有？ 能弹的情节， 就是哪春娇和志明他们也拍了三部了，有这么多的故事，哪一段是你觉得有触动的 特别？特别就是好看的一节就是那个最后那节。 哪一部的最后一节？ 第二部的最后一节。然后就是 在北京南站的那一段。 对对对，然后他 就是志明给他制作了一个视频， 别问我是谁， 然后春娇就要跟另外一个人去， 哎，去上海了。 对对对， 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那个就是叫啥呀？拍囧途的那个人在囧， 不是拍泰囧的，拍泰囧的导演， 徐峥吗？ 徐峥，徐峥，对，徐峥他， 嗯， 然后就看着看着就，情不自禁就流下眼泪，然后那种最后去， 把他追回来了，因为当时的时候是给了他一个，就是帮他制作了一支 MV， 就是王心平的《别问我是谁》，很老的一首歌，我觉得东东应该都没有听说过王心平的名字吧。就我刚刚唱的这首歌曲，你应该都没有完全没有听过，但就是等于完全的给他做了一个男生模仿版的，就很搞怪的这个志明通过一个自己很有志明风格的方式追回了自己的女朋友。刚刚在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上呢，祥心哥说了，哎，我也要报名，他说老歌好，挺好的，嗯，应该是在说刚刚我小哼唱的这一段《别问我是谁》。 对，我觉得鲸鱼太厉害了，直接说唱就唱了， 点唱机啊， 对呀，就是中华小曲库了是吗？ 也来了这么多我们的嘉宾了嘛，所以每天听听大家的耳濡目染也都学到了。 我记得静瑜之前说，他说每来一个嘉宾他都会变成一个小迷妹小粉丝， 哎，是， 那么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小迷弟了好不好 啊？那我是他的迷姐 好，那么怎么报名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呢？ 是，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982魔力工厂留言给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您了，也可以把您的这个报名的联系方式或者您唱歌的一段视频发送到我们的公共邮箱挑战新歌声的全拼，记得是全拼@163.com， 然后就会有我们的编辑姐姐联系你，可能在下个周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就是你了。 对，多神奇啊，是不是？一联系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上了。 是。 那刚才我们的东弟说了一下这个《春娇与志明》里面他非常触动人心的一个镜头。那么其实我们还想聊聊你平时你都喜欢听谁的歌？喜欢听哪些类型的歌曲？有没有推荐一下的？ 像女生的话，我比较喜欢听那个孙燕姿的。 啊，燕姿啊，我老爱她了， 女神， 特别喜欢，特别喜欢。 是， 哎，她的歌你比较喜欢哪首歌？ 我特别喜欢的那个，我也很想她。 能不能随即 来 两句？ 我们就是这样的。 我们今天怎么回事？ 我们节目就是这样的，说到哪里唱到哪里。 对， 很强很强。等会儿，我酝酿一下，酝酿。 还需要酝酿一下情绪啊！ 我们帮你唱主歌，你来唱副歌。 我就唱两句吧。 好的，好的。 来两句。张上明珠也说了， 好的。那时我们总有好多话，什么事都可以讲。我的爱情比你早，却一直放在心上。可是我们后来的变化，我不想再多说话。经历了相遇的挣扎，我还是无法将它放下。 这完全是即兴的来的，还唱得这么好， 是， 简直怎么考都考不倒啊！ 艾伦也说了，说好好听啊、哦。 是的， 其实我刚刚一直在卯着听那个高潮的部分，就是我也很想他的那个高潮的部分，可不可以满足我这个小迷姐简单的心愿？ 小迷哥、迷姐和迷哥一起期待。有没有？ 就是 准备好， 直接上副歌部分。 好， 怕你破音，大家就更喜欢了。 对，什么心态？ 可以，很强势。 嗯嗯。 我也很想他，但我们一样，曾在他的身上，曾找到翅膀。只是那时的他，是因为你而开始飞翔。我也很想他，在某个地方，我少了胆大，我少了肩膀。可夏天还是那么短，思念却很长。 是的，刚刚给大家稍微切了一个镜头啊，其实是可以看到现在这我们的这个982魔力工厂后台的直播屏幕，完全大家就是 玫瑰熊还有嘴唇，哎呦， 是完全就是被这个礼物已经给刷屏了。 对， 而这个朋友有一种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他说我想听破音。对不起，让你失望了，刚刚最难的部分都没有破。 对，今天节目中我觉得真的是太爆 了 啊！ 现在看一下，完全就是礼物， 哇， 现在就是礼物刷屏的这个过程。 你今天上了这个挑战新歌声，你今天收获有没有太大了？今天收获了太多粉丝和礼物了哈。我觉得也是，也是平时啊经常练歌、经常听歌的一个功劳吧。其实我作为一个非专业的人，我其实挺想了解一下东弟，你平时都怎么练歌呢？平时你们有没有什么专业的方法，或者说比较管用的方法，让我们这些喜欢唱歌但是唱歌还没那么好听的同学们一起练一练的小妙招，有没有分享一下？ 因为就是声乐这个东西，其实就一无止境嘛，所有艺术都这样。如果要是想特别想去学的话，肯定是要找一些专业老师这样的去学要好一点。因为自己如果去学的话，你可能就是进入 不太得要领， 对，不太得要领，或者是你学坏了。就可能一直坏下去，就坏毛病。 我也想到其实有点跟我们学播音挺像，因为当时有一个专业的老师，也是在我的这个怎么讲专业道路上起过很大帮助的老师，他说我不怕你是一张白纸，我可以从头教你，但我就怕你给画坏了。因为特别是像艺术这个专业的时候，外面有很多不太负责任的培训机构，他们会告诉你很多应试的一些 的东西， 但是往往在最后实践的过程中，你发现这些东西可能不太管用， 改不过来了。就 刚刚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有人 Q 我，他就说静玉来两句，然后下面就直接有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掌上明珠说了，新哥你想听破音吗？你想听静玉破音吗？ 那就听静玉来两句破音，我们不能专门的来破音，对不对？ 那我要先看诚意的，有人帮我刷礼物吗？刷礼物的话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下现场破音。 好现实啊。 聊回东弟哈，今天东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其实也有给大家准备一支自己推荐的 MV。 刚刚聊到了比较喜欢的女歌手是孙燕姿，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想给大家推荐的这支 MV 也是来自东弟的推荐，直来直往。怎么样，这首歌给你的感觉是 因为这首歌就是听起来比较随性嘛， 对， 就是自由自在的那种感觉，很欢乐。 是那我们就随着这首歌曲一起带入非常欢乐的氛围，在 MV 之后呢，东弟依然会为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有故事的好同学，待会儿见咯。 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拳，捏他一百，问他懂不懂欣赏。 图上来了。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新歌声。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进入到我们今天有故事的好同学。今天有故事的这位男同学呢非常的年轻，他只有20岁，是来自大一的许东弟。欢迎我们的音乐爱好者东弟。 欢迎东弟。 大家好。 不仅能唱，还是一个有故事的好同学。 你看，只要一切到东弟的画面，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礼物屏，他又开始刷起来了。大家今天很势利啊，只要看到小鲜肉就开始狂刷礼物。 对，唱得好的小鲜肉尤其受到大家的待见哈。那么今天你想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什么呢？ 就说说就是作为艺术生的那些故事吧。 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好像都有一段这样的。 哎呦，上一段，上一次张彤直接把自己说泪目了。 对， 是，其实还先小插一段哈，在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我们每天都要解答这样的问题，因为大家都在问说，哎，主播是谁呀？主播是北京青年广播。是的，这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上，然后正在直播的一档音乐真人秀，叫做《挑战新歌声》。我们是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平台，然后来讲讲自己的音乐生活，讲讲自己的故事，然后再唱唱歌，聊聊天，一起度过一个非常美好的晚高峰嘛。但如果说您是在路上开车，在北京地区，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嘉宾东弟，虽然年纪轻轻，是，但是也是经历过人生的第一个重大的考验了嘛，就是高考。 对， 所以接下来时间就交给你，要不要给你切一个稍微悲情一点的？还是你觉得还蛮阳光励志的？ 属于 正常来就可以， 正常正常。嗯，好，正常来。 就是讲讲，就是反正都是也作为艺术生肯定都是要经历就是外出学习那段日子，其实也挺苦的。 对呀， 因为就是每天都需要熬夜啊，就是奋斗啊。 你们也需要早起练声吗？ 对，要早起练声啊。然后相比那些学完文化课的，就是他们都会觉得 普通高考，他们觉得你很矫情。 他们都会觉得，就是他们外出学习，哇，好 好玩 啊，好棒啊， 对，就可以不用在教室里面做习题。 但其实我们都是双重考验，好吗？ 对对对，其实也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很累很辛苦的。 哎，现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直播平台上，这位朋友他说男主播长得很像张卫健， 太多人说过了。 对，大家布置一个题，觉得我们今天嘉宾像谁啊？ 嘉宾，我觉得他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特别像偶像剧里面的那种， 对， 像那种小 男二号， 惭愧。 你知道男一号通常长得比较伶俐一些，男二号就是一个非常暖男的那种， 对， 但是又各方面都非常好的人。 对，但是我们今天虽然说我们长得非常的小鲜肉，但是他是美声啊，包括这种什么比较嘻哈的这种歌，可能都会一些，所以是一个非常唱啥像啥的小鲜肉。又提到这个点了哈。 是， 那你在就是学这段艺术的这段过程中，有没有非常难忘的人或事？还有没有就是记忆非常深刻的？ 难忘的人就是比较难忘老师对我的关怀，也比较感谢老师。 有没有什么就是觉得你记忆非常深刻的 事情？ 就是那时候就是因为快高考了嘛，觉得自己还因为刚入门，然后也觉得自己、 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心里有点 心里很焦躁，很焦躁。然后那会儿就去了找老师，然后老师就会开导我啊，然后加班啊，给我上小课呀、那种，就是也会陪我一起努力。现在一想起来，就是 还蛮感动， 挺感动。 老师花自己的时间、休息时间给东弟进行辅导， 但也觉得是孺子可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塑造的好苗子。 对对对， 刚刚我的一句男二号成功把大家带跑偏了，现在各种都是关于男二的。谜一样的我他说备胎，R他说男二号总也追不上女一号。不好意思啊，东弟，我没有这个意思。 心里还是能承受的。 发现我们的所有的观众和听众都是非常的年轻，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也非常的开心哈。 今天呢，最后要给大家唱的这首有故事的歌是什么呢？ 玫瑰， 玫瑰， 一首民谣。 民谣歌曲哈，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小众一点的民谣歌手的作品，是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原创音乐。正好今天东弟也是推荐了这样的一首民谣，由他自己来现场演绎。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最后一首歌了，好好表现哦。虽然今天粉丝已经圈的挺多了， 太多了， 我们粉丝不怕多嘛，对不对？ 越多越好。 一首《玫瑰》来自我们今天音乐爱好者东弟。 房子和你可爱的松狮一起住在那里，你会当一个心情杂货铺的老板娘，随着心情买着自己喜欢的东西，生活越来越压抑，你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一个人站在悲催的风里。玫瑰你在哪里？你说你爱过的人都已经离去，不要欺骗自己，你只是隐藏的比较深而已。玫瑰你在哪里？你总是喜欢抓不住的东西，请你不要哭泣，我们都只剩下一堆用青春编织成的回忆。最不真实的你，一个人的路上只是在找寻。玫瑰你在哪里？你说你爱我的人都已经离去，不要欺骗自己，你只是隐藏的比较深而已。玫瑰你在哪里？你总是喜欢抓不住的东西，请你不要哭泣，我们都只剩下一堆用青春编织成的回忆，用青春编织成的回忆。 一首民谣歌手的《玫瑰》来自我们今天的音乐爱好者东弟的演绎。在东弟演唱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就是谜一样的你，他说你负责唱玫瑰，我负责给你刷玫瑰， 对， 于是就出现了今天这样开始刷屏的画面， 999朵玫瑰都送上来了。 是，那今天其实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哈，还是想留给东弟，因为年纪轻轻嘛，第一次来电台，刚上来之前也是不停的在跟我和张彤说，哇，自己好紧张好紧张，来电台唱歌感受怎么样？ 是很一开始总的来说还是特别的舒特别爽的，很过瘾，但是一开始有点紧张，没发挥好。 哎，那就下一次来带给大家更好的一个表现。好的，也非常的感谢东弟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您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的收看以及通过收音机的收听。那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呢还是有音乐爱好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也希望您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为您带来的今晚有戏，持续关注我们哦，拜拜 拜拜，明天见。 冲过高点，冲出岁月在我眼前，我和你流着汗水，喝着汽水在操场边，说好的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我身边你的身边我的身边不是同一边，用尽分享诺言放纵坚持誓言，只是我望着海面感觉永远模糊了视线，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手表买了单眼，却发现追不到的进不了的还是那些，人生是只有认命，只能宿命，只好宿醉，只剩下高的小点，低的苦点，却未成熟点，成熟就是幻想画面一场磨练，为什么只有梦想越磨越小小的不见，有时候好想流泪，好想流泪前面眼泪，期待会你会不会他会不会还能同学会，他在等你，你在等我，我在等谁，有时是孩子没睡，电话没接，心情没准备，天空不能黑了又亮，在那里去追，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悠悠的